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好，说说这个校园暴力的事儿，近期觉得特别多。 嗯， 但是觉得这个现象，反正从我上学起，它就没断过。虽然我没亲眼见过吧，但是你就发现学校里面，它泾渭分明，有几个圈子，有些它、嗯。不上学，不爱念书， 对， 他们就拉帮结派，就是以后可能就长大就混社会，那种各种什么黑帮啊，什么黑道啊，就难说、嗯。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角色比较特殊，我以前是这个被施暴者，但是也当过施暴者 啊。你也欺负过别人？ 对， 身份比较复杂。 这个事儿得先从学前班说起。那个时候就是我被小朋友打了，然后我回家就跟我妈说：“你看我被打 了。”你还记得为什么被打吗？ 我不记得了。据我妈记得，但是她说的那个理由我那。现在想不清楚了，然后后来我妈就说、嗯、那好，你下了课我回头给人打回去、嗯、然后我下了课就听我妈的，拿了块砖头真给人打回去了然后那个结果呢，这个事儿就是后来发现那个人的家长是我爸的公司的 同事 然后这 你爸就把他爸给吵了 没有，后来就互相赔礼道歉，然后就是不打不相识就成了朋友嘛、 哦、 对，然后再后来上了小学，其实我还挺老实，到初中的时候就不行了，我还是挺老实。 又被人打， 对，我又被人打。这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在班上是属于那种好学生，对，成绩好的、嗯。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据说就是因为我们班上有个女孩，然后那个时候情窦初开嘛，然后有很多人去 这也要讲， 对，有很多人去追求那个女孩，然后有很多那个二六子，就是你说的，然后小混混。然后呢，我跟那个女孩走的关系可能比较近， 嗯，结果就情感纠纷。 对，结果我就被打了，就有人雇了这个人，然后还是外校的，对，初中的时候雇的是外校的高中生到我们初中的教室门口堵我，然后直接给我来了一拳。然后呢，跟我玩的比较好的一个邻居，他在传统的班主任定义眼中，就是眼中定义他就是一个二六子。然后我下了课就跟他一起走， 嗯， 以后所有事就他扛， 保护你是吧？ 对，然后我每个月给人交保护费。 天哪， 这春雨一下就说了几种那个被欺负的种类了， 真的 情感纠葛什么？ 还有上高中的时候， 又被人打。天哪， 高中时候这个事儿是比较好玩的。高中时候我是在尖子班，但是我在尖子班属于学习成绩比较差的这个，但是为什么呢？我有一期节目讲过，吐槽了我们班主任半天，就是被逼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刚上高一，我那时候学习还挺好的，然后就有一个小混混的女生啊，她可能情窦初开喜欢我，她就带了一群小弟在我们教室门口堵我，然后强迫我必须跟她一起出去啊，什么什么什么。她挺胖的，我那时候要骑着自行车带着她，我就经常就骑到一半。 什么个什么呀？ 啊，就是 快说重点。 重点就是后来吧，这个女生她一直都是那样子的嘛，对吧？但是长大之后的人就变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小时候有校园暴力的人，长大之后说不定他的能力要比学习成绩好的那些人要强。 哦，哎，这我也听说过一种情况，就是一种是被欺负的，被欺负他就懂得了怎么样去梳理这种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就变得八面玲珑，说比较会察言观色，就是尽量让自己变成一个各个层面各个人他都喜欢他受欢迎的人， 对， 所以这种人他可能长大了比较吃得开，但是欺负人的人估计就一向很强势不吃亏是吧？ 也不是，我见到有些欺负人的人，他们反而你看后期做生意的很多、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在生意场上其实是挺有手腕的，就是该掏钱的时候就掏、 嗯、 然后该吃亏的时候他也能咽得下这口气， 就适应这个社会的规则， 对对，然后该强出头的时候他也肯出头。 但我觉得你看他讲那些事儿都是的一拳就解决了，最后可能还成朋友是吧、 嗯、 他都情节比较轻微， 小打小闹吧， 对， 那种吧。 你但是你看今天这新闻里边，一个是永新，那个永新在我们隔壁县内、 嗯、 那个县民风确实比较彪悍，贺子珍的故乡、 哦、 不是这个轻微也是你要懂得如何化解 是吧，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还、嗯、这没说完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直接被人在校门口堵住了要打我，然后我就跟人 就是当时就各种演，我说啊，我跟那个女孩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就是邻居。然后 得了得了，你那叫陈芝麻烂谷子。 不，但问题是我就借这个机会跑了，就是好跟人好说歹说跑了之后，那好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朋友挺多的嘛，然后就跟每一个朋友都说了一遍，结果后来欺负我的那个人被打了5遍，虽然我不知道。 他被谁打了呀？ 就是我，比如说我跟我姐说了，然后我姐带一帮人先去把他打了一顿。 你看，就是以暴制暴，是吧？这是在生存法则，就是这种丛林式的生存法则。 对，然后我又跟我哥说了，然后我哥又领着人去打了他一顿，然后我又跟我另外一个表哥说了，我表哥又领着人去打了他一顿。 天 哪， 你们那一家什么人啊？全都是打手。 然后还有一个我长期交保护费的人，然后我又跟他说了一嘴，然后他又去把人打了一顿，然后最后呢，那个因为他一直在打架，还被开除了。你就说这事儿，其实他挺惨的，就。围了我一次，然后就又被打又，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当中你就是斗智斗勇，你当时跑出来了，只要你活着出来，你后续就有办法整他。 但你这个不能说凭借你个人斗智斗勇， 对，这不是什么 解决这个 优秀 的 经验， 对对 对, 对。 但是当时被打的时候，那个心态你知道是很忐忑的，忽然一群人围住你， 你就咱们就倒回到他那个案例，你就有没有可能说我最后不是以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解决，我就是正儿八经的，我告诉老师， 对， 我告诉家长， 这个春雨当时有想过其他的 方式，正常途径去解决，而不是说你揍我一拳，我再回你一拳。 正常途径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学生他本身就是一个二六子，对吧？我们传统定义上的坏学生。然后他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说初中的时候那次，那他还是要上学的呀，老师不能把他开除啊，因为是法定的义务教育，你毕业了之后才可以。到了高中的时候，本身我们那个学校就是有这种条例的吧，就是你打架斗殴可能要记过，记过到一定程度之后记大过，大过几次就开除。但是他很多时候老师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我去找老师，好，我找老师这件事，老师最多来找我谈谈，因为像这种学生老师也不敢惹啊，我们那儿是出过教导主任经常管他们的，结果教导主任被人从后面蒙上一口袋，其实就是他们找的人，我们学生都知道，然后就被打了，第二天就鼻青脸肿的来上班。你就发现 他那也是民风彪悍之地， 对啊，你就发现老师其实他们也对这些学生是有担忧、担心的。 我就一直会有这么一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偏见哈，就是所谓的民风比较彪悍的地方，特别是小地方、小县城，像我们家那种， 我们那儿也是 永新，就是隔壁县嘛。就是他那种，他没什么规矩，又情人这个什么那个熟人社会， 对， 就是熟人社会。你可能吧，在熟人社会里面，他也分各种的这种什么什么阶层啊，什么圈子，他也分。就是说，你用一般的这个法律或者用什么规矩，他没有办法解决事情。他最后他就会导致我就以暴制暴，我怎么简便怎么方便就怎么来。我后来我以为都是这种小地方容易出这种事儿，学校暴力什么，但发现也不是哎。你看最近不是还有出新闻，在北京。是104中学105中学不是也有吗？你想那是大城市。后来我今天一上知乎，我就一搜知乎校园暴力怎么解决，好多好多故事，好多好多案例， 特别多。 哎，你就发现就是他的那些受欺负者哈，他会有一些的共同点，一个就是你是忍气吞声型的， 对，就像 不爱说是吧，就是比较老实可能。第二，你本来就弱势，就是你自己会有自卑的心理。我看过一个印象很深的案例，今天早上看的知乎上一个故事，很多人点赞。那个姑娘吧，她是新移民，就可能也是从小地方移民到广州，成绩很好，但是呢她就觉得周围的小孩看她哪不顺眼吧，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我说不出你们的标准的粤语，所以呢他就心里都觉得哎，我好像跟你不太一样，也确实周围同学看他也确实都不太一样。有一次呢就专门就围住他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就笑他的发音嘛，他当然说的很不标准。然后从此之后他心里就有阴影了，就觉得哎，反正我自己成绩好，我也不用去跟他们有什么交往。但是你发现久而久之他还不行，这个女孩也挺倒霉的，他又发现他有那个乙肝病毒、就是那个携带者。他本来是觉得哎呦，这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成绩好是吧，我也告诉你们、你们要怎么防范就防、但是可能在那个年代一听是乙肝，大家立马就是毛都炸起来，就很恐慌，所以一切都孤立他隔离他，就完全不跟他打交道，他自己的就是那个自卑心就越来越重。 而且包括有一些制造一些什么谣言啊什么流言啊，就更加他越来越积到心里的那个、那个自卑的那个阴影，最后成绩也变得非常糟糕。关键时候什么吧，家长和老师你看中间能起到什么作用，他家长也是新移民，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可能也觉得我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把这个事儿告诉家长之后呢，家长你首先我只看你表现嘛，你成绩变差了，你得解释到底什么原因。家长他没有去问到底在学校发生什么，只是看结果，他反倒是骂他的孩子，说就恨铁不成钢那样。然后他老师有一次，这个小孩估计也是很好强，他有一次数学考试准备得特别充分，做考了满分，老师第一个反应是你是不是作弊了。你看这他是没有任何一方就给他什么关爱，给他支援，或者想要去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最后这小孩就说我至少在中学阶段吧，就相当于就毁了嘛。这是很严重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情况。其实像我这种情况，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跟老师说，也没有跟家长说，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些议题都不适合跟家长和老师讨论。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早恋这个事情是学校明令禁止的，家长也明令禁止， 难以启齿， 对，所以说我本身不是我的事儿、我可能跟那些女生真的没有什么，只是被误解了，我跟他们走得比较近啊、但是呢这个事儿你说你跟家长说了，家长肯定会觉得哎，你肯定在平常在学校也不好好学习，是不是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肯定有这个事儿。家长对你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不会相信你真的是清白的。然后你去跟老师说，老师本来对你印象可能就，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尖子班的差学生，因为我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外班的那种体育生啊美术生，跟他们关系走的都比较近。然后呢那个时候老师就会怀疑你肯定有问题。然后我那时候也有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班上有学习好的学生本身就在谈恋爱，有人跟老师举报他们俩在谈恋爱，老师也不管他们。 举报， 对对，那个时候就叫举报。然后后来我也就是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假设真的去跟老师说了，你不可能老师就只会去帮着你去打击那些欺凌你的人，他一定也会找你的问题。他们老说了一句话，我记得我们班主任说的一句话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自己有缝。然后其实呢你会想你是无辜的，我真的，我这句话我们班主任跟我说过很多次。然后我就觉得这老师肯定不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所以你就肯定只能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哎呦，这个说来哈，我也觉得没啥办法，好像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即使是这些老师看到了之后，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就像我以前看到，比如说明明教导处主任看到小学的时候看到门口聚了好多人，大家都在传要打谁打谁了。然后但是也没有怎么样，即使到这种程度上也没有发生什么。还有像我之前刚才跟你们讲的，说我们班里那个男生然后将那个女生，小学的时候将女生头往墙上撞，到导致那个女生后来脑震荡。到这种情况下，我后来也没有听到说学校怎么给她处分了，还是怎么着了，可能也就是家长互相赔个医疗费。 这可能你说是不是咱们国家的这个什么法律它制定的不是很完善。你像这次在十几天前在美国，也是几个刚刚成年的18岁的高中生，是吧？ 对， 就是因为什么争风吃醋还是干嘛的，几个女孩子还加什么女孩子男朋友，就几个人就揍一个中国女学生，最后也想不到，他说最高监禁你可能终身监禁。 对，而且这个事情里边最可笑的一点是，他已经19岁，按正理说已经是 成年人了 。对，把他拉到这个法庭上的时候，他还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有这么严重的错误。 其实 他以为是中国那一套， 对，他以为只是一个同学之间的什么恶作剧啊，你整我一下，我整你一下。 其实就未成年人犯罪，就是中国他也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但是像这次庆元这个。他就非常特殊，因为这几个初中生都没满14岁。咱们国家法律规定14岁以下是不负任何刑事责任的。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说这个初中生他们打了这个小学生，后来检查身上没有伤，然后检查出来身体是无 辜的。他不是用烟头给人家烫 了，对，但是那个都不算轻微伤，就按照法律上的规定，那都连轻微伤都构不成。所以没办法，就是他没有不用负任何的刑事责任，所以法律对这种事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管的。 而且我看这次就是你在网上，主要是在网上引发大家的那个讨论嘛，就觉得义愤填膺。 你确实你我都没看到什么人肉，我发现，哎，这个很奇怪。你看以前什么成都女司机是吧，被男司机暴打，立马什么都搜出来。但这次是不是因未成年人？ 我觉得 手下留情啊， 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就是未成年人可能真的像你说的，大家手下留情。第二个原因是这种事儿太多了，大家见怪不怪，每个人身边其实都有，习以为常了，只是这次媒体爆出来了而已。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对不对？ 哎，倒是我看到那个也不能叫人肉出来吧。你知道记得那个清源的那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吗？就是那个小毛，就被打的那个小学生叫小毛嘛，他跟一个小伙伴去偷人家店里东西，好像是卖冰棍的还是干嘛吧，记得吗？就那个结果去偷东西呢，那个同伴被抓了嘛，抓了之后呢，他也够义气，他没把小毛供出来，他就谎称是打他的那个姓陈的，说我是跟姓陈的那个去偷的，结果姓陈的就被知道了，他被别人栽赃，于是姓陈的呢就找到小毛，说我们去把那个造谣者给找到，结果呢就结果人也没找着吧，没找着之后怎么办呢？他就去跟小毛说，你给我钱，你要给我钱，敲诈他。结果小毛也他说我去问我爸拿点啊，结果回去也没给他爸要钱，反倒把这个事儿告他爸，他爸就很生气嘛，生气之后呢。就对那几个敲诈的小孩也很不客气，结果那几个小孩也又气不过，就干脆把小毛给揍一通。你就发现他整个案例当中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戏剧化的结果吧，就那家被偷的店就一直被人骚扰，就一直有人打电话就骂那个店家，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种发酵。但是你看到真正是施暴的人，你只能也可能就是刚才春雨讲的那些例子，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可能家长之间互相协商。但问题是如果家长他也不愿意负责任怎么办？他说我都把小孩交给你了，你学校替我管就行了，那完了。 对，而且这次事件里面那个这个小毛的爸爸也很搞笑，他当时这个几个社会青年来找他的，不是社会青年，像中学生吧， 中学生 去找他的时候，这个小毛爸倒能把他们呵斥走。这事儿就是他自己孩子被打了之后，那他怎么反而说自己就没钱没势，然后没有不敢出声了？我觉得很 其实 我不太理解。 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就是尤其是中小学生，他们在做这种行为的时候都是有这种学习的。然后你像 学习什么？ 就学习家长啊，肯定是他受到家庭的教育，或者说受到社会 风气 对影响变成这样的。要不然大家谁知道那些手段啊？我们几个人去管你那个。出气不成就管你要钱勒索，然后肯定是因为有东西影响了他，也许是他的父母本身就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你把所有的事情推给学校我觉得是错的，很多时候真的是你家庭教育的问题。 对，现在主要是很多人就说你应该把法律修得严一些，你看人家美国是吧，加州那个法律多严，就尽管你是未成年人你也必须负责，就是你在旁边你就那么看着，我是旁观者，你都必须负上法律责任。但是中国好是怎么办？不满14岁的未成年不会追究刑事责任，14到16岁，满14不满16岁的也只有8种严重犯罪才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实施校园暴力，但是呢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这也容易孩子他就会形成反正法律管不了我是吧，这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关于法律层面呢，我们今天也请教了一位法律方面的专家，他是华东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是青少年犯罪问题这本杂志的副主编宋运生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宋远生先生， 这个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他这个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在中国刑法当中，14岁以下无论犯什么犯罪都不承担刑责任，14至16周岁只是8种犯罪啊，比如说比较暴力犯罪，故意杀人，故意这个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这8种案件是承担刑事责任的，这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6岁的人犯罪，他是全部绝对刑事责任年龄。这三个年龄阶段，只要是未成年的犯罪，未满18岁，它属于一个法定的减刑情节，都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刑法规定。然而呢，校园暴力，刑法没有针对性特别强的措施来处置这种事情。如果这个案件真要构成犯罪，相对而言呢，还是好处理。但是庆元县小学生被多人群殴这个事件，它不构成犯罪，其实。在中国的刑法当中它不构成犯罪，在我们这个研究当中呢被称为叫做校园霸凌、校园欺凌，针对这种现象呢确实如此，我们中国的刑法是没有相对应的处理措施。在民事方面，在中国呢说实话，特别是不构成犯罪的 或者不构成轻伤的啊，是轻微伤。民事方面，犯罪人或施虐人、这个监护人或者家长，他们承担的民事责任很轻，因为轻微伤他们最多承担一个医疗费，非常少，是不是啊？轻微伤，精神病伤的话，现在我们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最高是基本上就是判5万块钱，就是比较高了。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我们也见过，也判多的，但是呢，在中国我代理案子啊很多年，基本上就是5万以下。 五万，这个是有轻微伤还是说伤势比较重的才判这个钱？ 精神病伤的话，就是比较重的也判5万以下，轻微伤甚至还不到5万块钱。我说的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5万块钱。 但是这个是有相关规定的吗？还是说按照法官自己他判断，然后应该判断？ 他是虽然这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他们有这个指导意见，全国都是如此。 但是这个判决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校园暴力没有构成被施虐人受伤的话，基本上是连钱都不会赔偿的，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一般如果是没有受伤，他就不构成犯罪，所以咱们这个法律是约束不了没构成受伤这种校园暴力的，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是的，没有，没有，没有。 那如果受伤了之后，除了对家长进行一定的经济处罚之外，会不会要求家长对他们的子女进行一定的教育，或者说负到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家长他们后续没有负到这些责任，家长还应该再负法律责任吗？ 家长不要负法律责任。 所以这个对家长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就是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对他的监护人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包括就是如果说下次再犯，其实也对家长没有任何要求，就甚至家长连这个指导和教育的义务没有尽到，其实也没有办法追究家长的责任，是吗？ 是的，一般法律在判决书当中我看到的比较少，没有什么义务。 都只是针对 民事赔偿，你比如说达到一定程度，因为这个未成年人，他没有民事赔偿能力，最多是监护人或者家长或者他们父母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相当于是说出了这个事儿，父母只要掏钱就行，这还是严重的情况下，没有严重的。 最严重的情况。 对，不严重的情况下，其实父母什么责任都不用负。然后这个未成年人呢，他因为是未成年，所以他也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是的，是的， 所以可以说就是，其实对这些校园暴力，咱们的法律是失效的，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并不能说是完全失效，我认为呢，我们中国刑法规定呢还存在问题，它应该再分得细一些。你比如说违法和犯罪，它没到虽然违反法律了，还没到犯罪的程度，就采取一些收容啦，或者是攻读学校这种方式，我认为是比较适合的。所以说从源头上而言，这个也像您说的，这个立法方面。还是出现了空白或者失灵现象。 好，不能说它是丧失功能，但至少功能不健全。 对， 我想起来那个劳教制度现在又废了，是吧？ 对， 你们要是还在的话，这完全可以适用。 对，因为以往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种青少年问题都是送去劳教的。现在劳教制度废了之后，我们在国内又没有传说中的那种攻读学校。 对， 在国外是这样子，就很多人都会送到攻读学校去，问题少年。所以咱们相当于在这个方面真的是完全空白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学校即使发生了这样事情，他也不愿张扬出去，可能只是一个校内处分也就算了。像之前我有看那个福建有一个中学生在厕所里扇了他那个女同学57个耳光，然后这种情况下我看了一下学校通报，特别搞笑，他说这位同学严重违反了中学生守则，记大过处分，然后就结束了。 没了， 学校最多给的就是记过处分，然后就要求家长去相互协商。如果真的问题严重的话，很多时候如果学生不说，学校连记过都不会记，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其实学校在这个监管方面，一方面是说他们很多时候是无力去发现，另外一方面真的发现了，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事情。这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没有任何有效的措施可以去处理这些校园暴力的问题。 对，当然了，惩罚只是一种手段哈，毕竟是未成年人，你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你惩罚肯定是说惩罚完了，他们真的自己会有长进，以后会矫正他这种行为，可能他自己心里也是有问题的，不光说我们刚才讲到被施暴者，他 可能以后会有什么心理的阴影。就说你两方面是不是都得去好好的研究研究，他们到底这行为背后到底是藏的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请到中人民公安大学非常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啊李玫瑾教授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更加深层次的心理方面的成因。三天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樊范。 刚才关了麦之后又把春雨没有，主要是觉得春雨你看他这种成长经历吧， 对， 就我跟樊范就觉得你要是中间有一环，比如说他管你要钱的时候你就问他， 最开始 凭什么给你钱，我又不挣钱是吧，你要钱问你爸妈要去，问我要什么呀，就是他欺负你的时候我就一还手，就至少让他我没那么好欺负，你找错人了。 对，但问题这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单个的，他们是成帮结派的，就比如说有一个老大，他拿了这个钱他不是自己花的，他是跟手底下人一起花的，所以有一群人为他卖命。但我呢，我双拳难敌四手呀，对吧，何况他们是团伙作战，我怎么可能能打得过他们呢。 但是我觉得不能沉默，如果我的小孩以后遭遇这种，就你我就觉得拼了命的跟他们干。你看反正你讲的那个例子是吧，你再说说你小时候那个经历 啊， 就被人绊一脚，请问那个， 就是小时候就是大家会有课间嘛，比如说中午午休之后一课间一打铃，然后大家赶紧排队，排队之后就有一些那些男生啊没事找事儿，然后本身其实就很调皮那种男生，然后过来马上趁乱的时候就绊这个女生一脚，他有一次就绊到我了，然后我这一看到绊我，我马上就踹了他一脚， 干得漂亮， 就是小时候 这要是我小孩必定。 哎，其实 妈妈要讲， 我给你分析一下，他为什么就是发展成团伙了？他们是什么？小学的时候就四个人玩的特别好，拜着干兄弟。 你没兄弟姐妹吗？就 是 你没 是 你没什么？ 我给你分析一下他的团伙是怎么造成的。然后后来呢，他们这四兄弟里面有两个来了我们学校。那一开始打架就是他们两个人跟一个人打。后来呢，就是比如说打一个服一个，好，那我就被你同化了，我就心甘情愿给你当手下。然后慢慢他们团体就壮大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最早呢，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优势，后来就变成了一大群的优势。再后来学校里边已经没有单个的个体可以跟他们反抗了。 哎，就是说我觉得你看他讲的就是靠人多嘛，但不是说讲道理的，你不是说比如说我是你同学，我看我这个很老实一同学没什么事儿，他就无端的被人欺负，作为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会不会有那种正义感， 作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大家都说啊，你这事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打我，那是小学都这样的，没有谁出来替你出头的。 而且春雨现在讨论的阶段就是怎样用另外形式的武力来打败这些人但实际上是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沉默，就是你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被人欺负，是吧，你沉默你就是纵容。虽然说你看他觉得老师他也不代表正义嘛，他老师也主持不了正义，在他的那个封闭的空间里没有一方他可以真正是帮你主持公道，自己都觉得我即使有公道我也不敢说出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晚上还在朋友圈里转了一条东西呢，就是说长大之后这样的小孩我不能说是犬儒吧，至少你面对更多不公义的时候，哎呦，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没有， 你别烧到我身上就行了。 我现在 就是这么一个，就甚至在大学里面，大学中大他们有些学生，内地学生，他有些集体诉求，就想找一个出头的人，结果找着了，好，说你帮我签名吧，联署，结果那个出头的人也愿意去干这个事儿。行，那我挨个宿舍我去敲，那你们在我的那个联署书上签个名呗。没人敢签啊，说签了好吗，会不会留记录，哎，签了万一被别人看上了，万一被别人抓了怎么办。你看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咱小的时候那个环境， 遇到那种麻烦事儿，尽量远离我，就别人我管他是死是活呢，反正没关我的事儿就行了。你看，就是我是觉得 他已经、就是、 还有，我跟你说，还有幸灾乐祸的， 嗯， 就是你看，哎，你被打了吧，然后那个，下次反而别人也会离你更远，你知道吗？就是觉得你是个麻烦事儿，你别沾上我，我怕因为你在染祸上身，然后别人也打我。 就你看，他一定是以人为划分，而不是以这个事儿、嗯、说这个事儿。他是没有任何原因遭受到欺负，我们要挺身而出什么的，就没有这种，是吗？ 而且这个划分也不单是就是说学生之间有这个责任，老师之间的责任也是很重的。比如说我们都经历过在上学的时候、 嗯、 你坐在那个讲台旁边的和坐在最后一排的，大家都知道他们啊被归为所谓的差生、 嗯、 这些差生反而互相有一种认同感，然后他们成了难兄难弟， 对， 再和别的班的差生再 混在一起， 也就成了就是 就是 说打春雨那 哎那，你看，其实差生他们为什么所谓的差生打上引号的差生，他们为什么爱欺负人，也就是想刷存在感嘛？ 没有没有，我看到一个分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什么差生有这么多的手段去整治别人？尤其现在你看什么烫烟头啊、扒衣服呀、啊，或者示众啊，那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在被差当做差生对待的时候，可能老师对他们的惩罚也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他们就受到这个影响，他们主动会把这一套东西施加在别人身上。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老师在教育这些差生的时候，方式方法也有一些不 对 的地方。 对， 对， 这也是、 嗯、包括 这也是有问题的。 父母在家里互相这个语言暴力或者动手这种，都会被孩子来 模 仿。模 仿， 对。 而且你说暴力倾向，可能人人都有。 嗯， 只不过你是没有被事儿激发出来是吧？ 确实， 他们有的时候是过早的激发，或者说他想不到觉得有什么我需要克制的，或者我怎么样克制，这些你确实你当大环境他也没有办法去规范你的时候， 我激发过一次，我被吓回去了，是怎么回事呢？我小学的时候、那个、 能不能讲个威武点的经历？ 是什么？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借了我的东西没有还我、 嗯、 他那个脖子上有，那个时候小学很多衣服有那个毛球。 嗯， 我就拿那个毛球朝他脖子勒了一圈，然后就是勒他，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班主任来了，说你把人勒成这样，他爸妈肯定来找你的。然后那天我回家就跟我妈哭，我说，我们班主任说人家爸妈要来找我，我把人家快勒死了。 还是个怂货。 不是，那时候是班主任来吓，其实班主任没有问为什么我要勒他，也没有、 嗯、 就是他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只追究我的行为。 就是说老师处理这种事儿，他也不专业，至少说是吧？ 对， 他也没有给学生正常的或者健康的这种心理暗示、 嗯、 更谈不上健康的引导了，所以哎呦，我都觉得堪忧。好，我们来听听那个李玫瑾教授的分析哈，他也是讲到这个跟社会风气有关，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授，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 这些孩子打人的这个问题啊，孩子们应该鼓励打架，就是说他不打架了是他成长中的一种缺失。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人在青春期前，应该说成熟之前，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基本是暴力的。这就相当于社会在人类的早期，嗯，战争的比现在要多得多，对吧？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他主要是拼体力，他的那个就是智力的东西还没有到一定程度。那么现在智力到一定程度，大家知道轻易不敢动了，因为要动的话，那肯定是代价非常大了。所以这个孩子们，他们如果解决冲突的话，暴力手段多见，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出现暴力，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是说，这个年龄段是容易出现这种行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么多的孩子，不是所有孩子都暴力。所以这就要研究他为什么暴力。那么从我们来看，这个暴力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属于家里比较娇宠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的，就是爷爷奶奶全家都让着他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属于那个从小就家里没有人管，没有人管他，属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基本就是我像我们说的没有修饰的一个人，没有任何教育。那么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是具体到每个人头上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行为。但是你刚才讲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我认为这个问题呢，又涉及到我们现在一个社会背景问题了。我个人觉得，我们社会在这些年来，基本无论是孩子还无论是大人，就是我们很多的观念是属于一个混乱状态，不是简单的说对和错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规则的意识是没有的。就是在我们近，我也不敢说近多少年吧，反正我认为中国人是没有规则意识。所谓规则就是法律。 嗯， 小呢是家规。对吧？大呢是一种默契，就是说 其实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规则。规则这个东西吧，它我们比如像法律吧，人们都认为是属于某些人立法来约束我们大家的。其实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就是人和人之间它的规则是会报应到自己身上。 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稍微有点水平的话，我们会知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在倒霉的时候才会有人来帮助你。也就是说你帮助别人并不是你的施舍，也不是你的奉献，是你用这种行为方式，所有人都用这种行为方式，你才能够得到帮助。所以这种规则实际上是自己受益的。这个规则我认为在中国近多少年之内就没有，就大家都觉得我是奉献，我是大公无私，我是为别人做好事，他不懂得这个社会是需要规则的。所以法律呢只是规则的一种比较那个成文的东西了，事实上社会当中还有很多规则。那么但是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在幼儿园开始，比如孩子发生争吵的时候，老师要告诉他什么规则。我个人认为吧，你要让现在孩子一点不打架那是不可能的。这什么叫规则呢？第一要一对一，第二大不能欺小。其实我认为这些规则别说人了，连动物都有。比如我家养个狗，我们家那狗吧特能打架，可是八个月以下的狗它绝对不打。 嗯， 它就不跟人家打。为什么？我就觉得动物都有这种法则，就是你要是同类，然后它特别幼小，你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欺负它的。还有像公狗是不跟母狗打架的。那么过去我们社会当中也有这句话叫好男不跟女斗，对吧？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这种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孩子当这个行为当中，包括我们大人当中都没有规则。你比如说老人讹人了，然后这个孩子见就是小女孩被车压了，居然那么多人过去见死不救了，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对吧？我觉得像这些实际上都是没有规则意思。 嗯， 就是你不管别人倒霉的时候，别人也会害，就是你今后也会倒霉，没有人帮你。然后你讹别人的时候，那今后就没有人来帮你。所以孩子也是这样，我认为这些孩子他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行为，就是他至少在他更小的时候，从家庭到幼儿园到小学，没有规则教育。这个规则它其实不一定是一堂课，它就是随势而出的一种教育。比如说你在跟人打架的时候，老师走过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认为这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第一呢相互道歉，第二呢只要没有伤害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至于打不管，然后打的时候甚至旁边都可以看，只要他不伤害的话让他们俩打。 嗯， 哎，你把我摁地上我把你摁地，然后看咱们谁有劲儿把谁摁在地下。我认为可以啊，包括我们让孩子学一些柔道啊，学一些这个拳击啊，怎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些体育运动当中为什么它没那么多的伤人，就因为它有规则。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系列的事情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社会从家庭的家长到学校到幼儿园的阿姨，就是幼儿园的老师和小学的老师，也就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我们知道他在这个阶段肯定是有很多的冲突的，而且他们主要是体力上的冲突。那我们就应该给他们建立起一种规则啊，要做好的话就不会出现像现在这个这么恶劣的这种殴打了。就是你那么多人打那么一个，而且是大孩子打小孩子，然后包括那女生把人家衣服扒光，这就涉及到侵犯人身的隐私权了，这都属于已经违法了，那不是一般的规则了，是已经触犯了法律的规则。 讲太好了，李老师，是吧？ 咱们是不是办公室也应该制定一个打人规则 啊？咱办公室拿谁又打你了吗？ 没有，谁有问题解决不了的事。好，那我们打一下吧。 主要是什么吧？他那意思就是你别看人，你得看道理，是吧？讲规矩，道理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别看人家人多，我就不敢出声。但是你本来你就是理亏的，按理说你就不应该沉默，你沉默你就是助长，你甚至就是从犯。这个我们先休息休息吧，等会儿呢还讲讲。那现在已经事已至此了，你看社会风气它本来就这么糟了，那怎么办呢？你说现在那些小孩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尽量的去保护自己，家长或者老师有些什么样的意识或者观念，有的时候得调整调整，是吧？等一下我们再接着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樊樊。 我们再来听听李玫瑾教授还有没有别的具体的招哈，现在出了这种事儿，那是不是惩罚他们或者说把法修的严一些就是最好的这个方式？ 你有没有想到过，如果我们的监狱里关了一批十来岁的孩子是什么样？你想过这个问题吗？那是不可能的呀，你怎么能把这么小的孩子开始关起来呢？ 嗯， 所以你说的那是刑法，刑法就是以刑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触犯社会行为规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他这个刑罚所解决的问题重在刑罚，也就是说虽然他有拘役也有这个罚款罚金，但是你想这么点孩子他要这样的话，他父母肯定是属于就是有些是家庭困难的了，你用罚金解决是不可能的，你拘役拘谁？然后呢，你判刑，你把孩子关起来。所以我们不要指望用刑法来解决这一类问题，这不是纵容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我不用刑罚不把他抓起来不等于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刑罚来解决的问题，它是可以通过比如说少年法令，我们现在有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但是我们没有预防未成年犯就是违法犯罪的程序。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宣传过，就是他国外有很多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这个父母养育令，也就是说孩子出问题罚你大人去上家长学校去。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呢他会有一个宵禁令，宵禁令就是说你晚上九点不许出门，另外呢他还有一个你必须得上学的这个命令，如果你不上学那就被要把你送到一个指定的就像类似于我们的民政的那种攻读学校，这些呢才是预防孩子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社会有的有，可是呢现在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你比如说他家是假如说他家是贵州的，然后他父母在北京打工，他把孩子带到北京，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属于己不管的状态。父母不管的话是最糟糕的，父母不管吧他孩子没进学校，学校管不了，然后呢这个警察管吧有点太早，那么警察对他只能批评教育没有后续作用，所以这种孩子应该是什么呢，就是由国家的那种公读学校来管起来。 嗯， 而公读学校就有一个问题了，谁出钱，另外家长愿不愿意送，因为我们没有配套的程序送不进去，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完善的是针对孩子的社会管理的一套的东西，而不是刑罚。也就是说不能指望刑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不能解决把他们起诉啊监禁啊判，他要过十四岁可以了，一般十四岁到十八岁我们都不忍心把他放在监狱里，您知道吗？你放在监狱的那个感觉和那个学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放到公读，除非这孩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嗯， 而且他的危害是明显的，会带有的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的，比如他纵火，他一次的纵，你抓了放出去他接着还纵，那这我们只能把他监禁了，也就是说这可以判刑。 嗯， 你想他就打一次架，你可能教育教育他以后就不打了，你说你把他判刑干什么？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青少年阶段如果说孩子使用暴力的这种方式和规则帮他提前建立起来的话，也许可以预防他以后发生更严重的犯罪问题。就比如说其实有些小孩小的时候是很老实的，但是大了他可能之前一直都没犯过错，但是一下子就犯了大错，就像药家鑫或者马家爵那种。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刚说的最重要的是完善其他的，这个 其实就是校园暴力这种事情赌不如输。 对，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最后的惩罚不如提前的预防，也就是提前的教育。 但是呢教育还得得法， 对 是吧？你要是自己你没一套比较清楚的概念，你也自己的这个老师的是非正义观他都不鲜明的话，我又担心教不好。 咱们现在学校教的都是知识，但是没有教怎么做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咱们学校缺失的一个环节。 你看这次出了事儿之后，像什么庆元和永新都是教育局说啊，我们会加强思想品德教育什么的。 对， 但你觉得这是好空啊，你怎么个教法呢？ 对， 这只是 而且学校一直都有思想品德教育啊，不应该出了事儿之后才加强啊，对不对？ 就是不单是教育，还有这个心理辅导方面一定要进入到这里边。 好，这个我们再来看看，李玫瑾教授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想法哈？比如说，像出了这种事情之后，应该怎么样进行，作为恰当的处理，他也有他的意见。 这个被打的小孩他家长也不准备追究责任，他觉得自己没有钱没有事也没办法追究责任。那您觉得就是在这个事情处理上，是不是被打的小孩他父亲处理的这个方式也不对，反而就以后会让自己的小孩落下这种心理阴影，就是别人如果有钱有事我就应该被打。 不，他这是两码事儿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有一个法律，我来铺一下法啊。 嗯嗯，您说。 只要这个孩子已经构成对这小孩的伤害的时候，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了，他是公诉的范 围。嗯。 也就是说警察只要一介入，警察就可以对这个孩子做出起诉的处理。 嗯，但是这种起诉是强制的还是说自愿的？ 就是他构没构成伤害。 嗯。 如果这个被打的孩子身上已经构成了伤害，比如说他骨折，鼻梁骨都断了，或者身上哪儿出现了，就是身体上的，他可以通过一种法医鉴定吧。如果构成伤害的话，那这个事儿就不取决于这个被伤害父亲的态度了，那警察就可以起诉了。所以他要如果构成这个的话，那这就进入到公诉范围了。所以被打的孩子父亲他就是不申诉，这个事情都应该警察是要处理的介入的，也就是他可以走刑事的。 但是现在就是经过鉴定他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写的是身体无书这四个字儿，所以可能是所以他。 那我觉得就是教育为主了，就是这个案子就可以教育为主，因为他父亲起诉也没什么用，因为没有构成伤害你也没法去赔偿。而且上次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打得很重嘛，但他们手底下还是有数的。 嗯， 哎，你还别看，就这些坏孩子，他打人他是有数的，他不像药家鑫那样。所以我为什么说药家鑫会出那问题呢？就因为他之前没打过架。 嗯， 他要打过架，他就不会这样下狠手。 嗯嗯， 你知道马家爵也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我生气，我敢跟你打一架，他就不会拿锤子去把人脑袋给嗨了的。 嗯， 你知道吗？就是你骂我，你羞辱我，我揍死你，我揍得让你到最后你服不服？服了，你就别打了，别打了。啊，那我错了，他这气儿也就消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为什么上次我说过这个好孩子，就是因为他不打架，所以就反而不好。我个人认为哈，就是人要学会打架，就是包括我们吵架都一样，就是说一个人一辈子不吵架，这人很容易得癌的。 嗯， 你该说就要说出来，你不高兴就要把你不高兴的感受说出来。对方如果不听的话，你可以跟他吵，但是呢，这过程当中要有一些，对，我还是那句规则。比如夫妻吵架，你不能扯到人家家人，对吧？然后呢，你夫妻吵架不要扯到离婚，咱们就事论事，这事儿你不对就是不对，你不讲理，你混蛋都可以说，但是你不能去扯咱们离婚，这两码事了。 嗯， 这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值不值得离婚，这不是随便说着玩的。所以就是吵架、打架，我认为啊，我是这观点，就是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让人一点没血性，不能让人一点没脾气，但是要有规则。所以这些孩子如果他真没打伤他，我认为那恰恰还是很不错的了，应该教育他们以后呢就不能这么多人打人一个。第二呢，你们这个打的时候应该就是有数，你比如他认错了就不要打了，他不认错呢你给他几巴掌，对吧？你不能以那个就是大欺小，你不能以多欺弱。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报道来讲，就对这些孩子进行一个指责。 嗯， 哎，你们这么多人打一个，你们到底是有本事还是没本事，对吧？ 嗯， 然后你们这么大个，你们打的小的，你们还出这么多人，这不对啊。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当然要表扬。第一，他们没拿凶器，没拿刀；然后第二呢，没有打伤。哎，我认为咱们一是一，二是二，也不要被这个阵势吓着。 嗯，但是他们是周期性的去打这个小孩，就是好多次，好像有点以此为乐的意思。 以大欺小，这就应该说责罚他，而且这个责罚呢，可以责令罚他们的家长好好教育孩子。如果家长再不教育，告诉下次我们就把他去这个刑事拘留啊。 嗯，但是我们也请教了一个法律专家，他就说现在基本上这种事情出了，法律也对他们的家长是没什么约束的，最多就是让他们教育。你要是他们真的不教育，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后果。你要如果再不管的话，以后大了他这样的话，一旦成人要告你的话，那你就要出钱了。 嗯， 你可以这么干来警告他呀。 对，但是那个律师他也是说，最多这种案件他见到过的就是赔钱，就是让家长赔给对方。 哎呀，不要什么都是走钱，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角度。你走钱，那孩子反而觉得我打了你，反正我们家有钱，我给你钱了。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嗯嗯， 就是该让他去检查，就所有检查费让他们家掏就行了。但是你要这个钱，那什么意思？那下次我想揍你，那我给你钱，你揍不揍？那不能用这个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这个李老师的见解啊，真的是很有他个人的风格。打打更健康， 对，是 别憋着，但是得有底线，是吧？你别往死里打。 嗯，而且不能用凶器，而且要讲道理，对吧？ 你也不能以大欺小，以多欺少。 嗯、 你要是吧？比如说春雨跟春雨差不多个的，差不多年纪的， 嗯、 我看你不爽了，我揍你一拳。但是其实打打他也无伤大雅。但你如果像你把他关一密室里面，你把人家衣服脱了，你用烟头烫人家，这个 我 无法接受。对啊，你完全不治人家尊严。 对，现在咱们发现一个新的形式吧，就是很多校园暴力它都是其实在这个暴露别人的隐私，尤其是喜欢把这些东西都拍成视频放到网上， 对， 然后这样大家都能看到，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里面很多的原因哈，它也是那个，因为现在可能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手段更多了，另外一方面是很多小孩他们会觉得除了暴力之外，这种在隐私上的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是更解气的，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对的，大家真的是没有这个隐私权的保护意识。假设别人把你弄这么一出，你是不是也不好？ 就你说现在视频流出来那些是吧？ 对，有很多，不光视频，照片都有。 嗯，嗯，就是我看永新那个几个女孩，反正你都看一清二楚的，他们说什么也听。哎，那个永新说到，我差不多能听懂他们一半吧讲的话，因为我们比较近嘛。中有一句很好玩，有一个女生说，不知道是拍的那个女生说的。哎呀，他万一告他爸妈妈怎么办？就说明他们心里还是有害怕的点的。 其实还是小孩子， 还是小孩子是吧？你看他打的时候，他都是就好像就玩一只宠物似的，打着打着，你们看那视频了吗？就永新那三分钟那女孩，就打着打，他就边打边在那笑，都觉得好像在做一个小动物似的。 嗯， 就是以打人为乐。他那个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因为那个女孩被揍的那个女孩是班干部，管了他们了。他们不服管，就说你看你以后还那么嚣张不、 嗯、 但是之后现在教育局这么一回应，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看在这个中小学时期、 嗯、 发生这些暴力的原因啊，我看有的这个媒体做了一个调查、 嗯、 你像这种日常摩擦占了 55%， 就是因为这种小事的摩擦。然后还有一个是钱物纠纷 17.5%、 嗯、 情感纠纷占了 15%， 我那些都属于情感纠纷。 又说你那些。 然后还有就是虚荣心理占了7.5%，最后其他的占5%，你就会发现这背后其实在我们成人来说都会觉得这都是小事儿，但是在好像在青少年时期确实，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 我问你啊，就小的时候欺负过你的那些，长大之后他们真的有变成坏孩子吗？就是走上那种什么不归之路，真的是走黑道那些。 嗯，说实话还真有一个 啊，只有一个是吧？ 对，剩下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发现有些人就是没有欺负过我的，但他们也是坏孩子，但是现在做生意真的是手腕特别灵活，反而比那些正常老实的孩子做得好。但是另外那个呢，他虽然生意做得好，但是他在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会不遵守法律，会采取暴力的问题。 嗯， 他们也是有这个暴力的现象，但是平常正常他们做生意做得还真挺好的。 嗯，但我有看有一个国外的研究说，就霸凌儿童过的男性，截止到24岁为止，有60%以上至少有一次犯罪记录，然后有40%的时候高达3次或3次以上的犯罪记录。也就是说，他在儿童青少年这种霸凌行为是与他成年期的犯罪行为息息相关的。 对， 很有可能。嗯， 好，这个真的是要引以为戒哈。那不光光是欺负人的这些孩子要大家要注意，就是受欺负那小孩，大家更得给他们更多的这个心理 关 怀 和成长。 这个春雨算是个奇葩例子，他倒是没长歪，现在三观还挺正，很难得。好，这个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拜 拜 拜拜。